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上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看到大家伙都来报道了哈，今儿早上还是挺凉的，您要外出的话，尤其是骑电动车啊骑车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 坐公交车也一样啊，就我出门的时候看了一眼，就已经零下五度了。 嗯，孙东林说了，天冷要保暖，风大要保安全啊，千万别从车上掉下来哈。 也注意高空坠物吧，因为有时候刮风呢，就冷不丁的会掉下点什么，是吧？ 嗯，早上好冷，刚才谁说的？家里人说的。对，给大家提个醒，今儿冷哈，多穿两件衣服出门哈。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 对，尤其是 Mr. Week， 嗯， 一大早就问我们这个昨儿比赛输了赢了？ 没看是吧？ 赢了，赢了，赢了。 少输当赢是吧？咱们现在是这么说的。 因为昨天没平。 嗯，今天风大，大家也看到了。星空快速，哎，这名字也稍微有点生疏哈，有空的时候您常来看看家里宝宝的照片了哈，一定也是一个喜欢体育的家庭，欢迎您常来聊天和报道。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刚才说到了国安的比分，1-2不敌山东泰山队，其实是在最后时刻哈被逆转的。 对，第92分钟被对方的中后卫逆转了。而在 CBA 方面呢，也是发布了新版的第二阶段赛程，京辽揭幕，辽越是元旦对决。 嗯，姚明姚主席说，女篮要学会居安思危，而男篮呢已经是居危思危了。 在体坛热搜榜方面呢，关注我们的冬奥是吧？50天之后咱们北京见。 嗯，有很多羽毛球爱好者这两天在关注世锦赛哈，已经来到第5天，我们中国女子单打还是不错，强势发挥。 欧国联2022到2023赛季的比赛呢已经完成了抽签，西班牙葡萄牙上演德比，而德国和意大利冤家聚首。 英超联赛官方宣布继热刺之后曼联的比赛也延期了，但是英超不会停摆 啊，这个疫情的影响确实还是很大的哈，也包括现在英超的一些球队，包括德甲的一些球队，甚至在篮球方面，包括像 NBA 的篮网队，遇到了大面积的疫情的影响。 冬天到了，这疫情也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马上到了西方的节日哈，这个年的年末，可能有不少聚会活动也会引起疫情的加剧。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那么今天的话题呢，肯定要说一下昨天国安的这场比赛哈，咱们是实力不济吗？还是其他的原因啊？大家也可以来聊聊哈。阿奎罗昨天也宣布退役了，也可以回顾一下这些年因为伤病而告别足坛的球星，有哪几位或者是哪些球员让您印象深刻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都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而且我们在微博当中的这个直播哈也给大家打开了，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来关注。我问说国安踢的还行吗？钉子说还行吧，但是到目前为止两场球还没有看到球队的重建和锻炼新人这个意思，所以昨天这场比赛不满意，给个差评 啊。确实昨天这场球呢，结果上像笑笑爱天天说结果还是觉得可以接受的。包括昨天夜话当中也有朋友就说嘛，说觉得这场球输的是比较遗憾的。那国安踢的行吗？北三说是认为这过程相当行啊。范青呢也说，咱现在老弱病残了，现在这个阵容是吧，踢兵强马壮的山东才输了一个，而且他还先进了一个，已经不容易了。 张翔也说，活着就行，啥都别说了，别老要自行车。 对，现在对于中超各家俱乐部呢，生存是第一位的，是吧？另外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昨天晚上大概快12点多11点多的时候，看见王刚这胳膊已经是裹上了，也是遇到了骨折的影响，桡骨骨折，今天就这几天可能准备要手术了啊，所以在后面这一阶段的比赛恐怕在右后卫的位置上王刚就没有办法打了，就需要比利奇 激发一下像曹永静啊，是吧，像这个李典回归之后的金泰妍呀、啊 嗯、 甚至包括老将江涛啊，在后防线的位置上可以调整一下。 嗯，你刚才说的前两个昨天这个比利奇也点评了哈，说尤其是金泰妍也不错，但是高天意这边等等其他球员哈到底怎么说的，来看看赛后比利奇的采访。 很精彩的一场比赛，这样的一个德比战很困难。 We cope with them with their physicality. 我们在 they didn't create a lot. 身体上可以说跟他们是对抗的比较好的，没让他们占优。 We had a lot of space and we should be a little bit more calmer. 其实呢，我们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的空当，完全可以利用起来。然后，但是呢，我们可能持球人在那一刻太着急了，缺一点点那个冷静，老想去传出那个杀死他们的那个致命球来。其实呢，我们通过传导完全可以能打穿他们。 Especially in the second half when they start to force, when they start to lose their shape, when they start to force the situations to goal. 特别是在下半时，对方有点着急，他们就想强打去，往前来进攻。这种时候我们还进球了。 And it was like they were there to be taken. 但是呢，应该就是我们能够拿住他们了。 Then they equalized with the fantastic goal from that. 但他们进了一个确实很漂亮的进球，然后他们可能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前面来，来攻击我们。其实我们也是在这么做，包括我们小朴上场。在这之前，他们进第二个球之前，我们也有一次机会。 So I don't have any complaints towards my players. They gave their best. Unfortunately, we were without two players and without Van Gang, who got injured very early in the game. 其实呢，我对我的队员们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应该对他们很满意。而且呢，我们在这场比赛之前是两个重要的球员缺席了，然后在比赛刚开始，王刚又受伤。 Although the guys who replaced them were fantastic today.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后来换上去的替补他们的人都表现得特别突出。 I congratulate Shandong. 向山东表示祝贺。 But also my players. 包括我的队员们，我也要向他们表示祝贺。 We definitely deserve something from that game. 应该这场比赛我们应该拿到更多的结果。 来看看球员的采访。杨帆在赛后表示， 就是中规中矩吧，因为宝哥受伤了嘛，然后临时就是上来顶替他一下，然后就是还是对球队发挥自己应该做的吧。费莱尼毕竟是就是就目前的环境来说吧，费莱尼这种顶级外援上场确实对球队的压力会很大，然后因为到时间到了最后嘛，大家体能啊可能精神上也出了一些问题吧，然后导致最后这种结果。 啊，刚才有朋友生旦静默，你说就咱这阵容搭配也可以了，打得不错了，才输一个。新的玉面杀手张玉宁赶紧给送到国外历练历练 啊。这人从国外回来的、啊、确实呢，97年的， 嗯， 应该适合在国外，比如像张玉宁啊，包括像郭田雨啊这样的年轻人，是吧？ 嗯， 在国外的联赛当中去历练一下，成长一下，对于中国足球会更好一些。一抹绿色也提到了国安踢的认为挺好，敢拼，至于说比分呢也无所谓啊，祝福王刚手术早日成功。昨天呢，国安俱乐部也是宣布了王刚右臂的桡骨前端骨折。已经是离开广州赛区的酒店了，现在呢要在当地的医院进行手术。手术之后，球队的医务团队也会为王刚来制定康复的计划，也祝王刚早日康复吧，重新回到绿茵场上。昨天这下伤的确实比较重，晚上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了侯森的这个膝盖的伤势，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外伤，当时相信大家在转播当中也看到了，这下踩在侯森的膝盖内侧的时候划出那几个大血道子。但是呢，侯森的膝关节这个位置上还是有一些不适，今天还要再去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也希望侯森没事吧。 刚才也有朋友早球月征春说了，纸面实力不占优，又人员不整，打成这样已经很满意了，还不错啊，加油。来看看郝伟郝指导接受采访时的情况。 首先感谢球迷支持，第二个就是感谢队员们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啊，希望我们永远这种精神去打每一场比赛。那么最后一个比较遗憾的，那么吴兴涵可能在比赛当中膝关节受伤啊，希望这个以后怎么说呢，保护好球员吧。整个球队现在在精神面貌上，包括心理的准备上，情绪的管理上啊，那么有所进步， 再一个关键还是在技战术上，最后的吧，可以说这贯彻的比较彻底吧。上半时可以说我们的节奏不是太好啊，那么再一个是心态也有点不太好啊。那么首先是我们这种上半场就应该有这种得分的这种信念才行啊，那么到下半场开始才有这种信念。 这是对方主教练的采访哈，刚才不明觉厉刚发的说，哎，你们没觉得比利奇其实还挺好的吗？还可以啊，战术布置的还是不错啊。昨天 这不明觉厉这是不是说反话呢？ 应该不是吧，前面有很多朋友也在讨论说比利奇的战术等等哈。 但是不管说在战术安排或者人员组合这方面呢， 嗯， 昨天的阵容应该算是被迫来进行调整和改变的， 嗯， 咱们的后防线呢遇到了伤停的影响，李磊受到四皇停赛，大宝呢也是受伤，整条的后防线都算是临时拼凑，对吧？真正的常备主力就是王刚一个，还因伤呢提前离场了，所以咱们整条的防线一个临时防线能够踢成这样也算是可以接受吧，因为毕竟呢对方人员更加的齐整。但是这场球输了之后没有拖住山东队的脚步， 嗯， 昨天夜话当中啊，梁老师梁叔也说了， 嗯， 可能就成全人家拿冠军了。 我觉得现在的国安队就现在的能力，对吧？你和山东前两天大家也可能踢完这个广州队以后，大家觉得那场赢的就 不叫侥幸，就是说我们能赢是不错的，以我们现在的人员配置，以我们现在的状态，所谓配置造成的能力，对吧？你呈现的这个能力能打成那一场比赛就不错了。那么今天面对人家兵强马壮，全员外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队的队员也都回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伤病号，而且现在人家是积分榜第一，领先第二位五分，这样一支队伍，后来你突然中间给了你一个惊喜，忘了，对吧？而且当时还认定有可能这场1-0领先的，我说了，我说挺有戏，对吧？当然你最后没能守住，这也正常，以我们现在的能力能跟鲁能这样的队踢成这样，对吧？成全鲁能拿个冠军吧。 也欢迎大家哈，在咱们的各种互动平台当中来说说昨天这场比赛。往事如烟说，我觉得吧，输的也不冤，实力具体体现从场面上看呢，昨天晚上人家外援挺齐整的，其实他们踢的也很一般啊。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咱先进了一个球， 嗯， 然后呢守到了伤停补时的阶段才让对方绝杀，是吧？这个剧情这个过程让大家觉得会很遗憾， 嗯， 但是赛前像昨天早晨的时候，绝大多数咱们家里人觉得这场球啊结果没有太多的期待啊，因为对方兵强马壮嘛，咱们这人员不整嘛，所以输一个是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只不过就是这过程，是吧？咱要想想，这要是上来之后人家邦邦来俩，咱第92分钟进一个，是不是就心里好受点？ 嗯，北三说最后那个球门前有4-5个人，让人家对手前插射门了，注意力有点不太集中了那个时候。然后闲人忙碌的闲人也说曹永静脚上还是比较有活的，以后可以多用用哈。 嗯嗯，曹永静呢在进攻的右侧边路，他顶替王刚上来之后有过一些突破，确实呢还是显得脚下技术比较细啊。而且昨儿这场球呢他的速度优势发挥的也不错，包括制造刘洋的那个黄牌，包括在最后的时候制造那个前场边线的定位球，但是就比较遗憾，就是那个定位球咱们在门前2点包抄没打进的情况之下让对方打了一个反击，但是那个球呢能够体现出来曹永静在边路强吃对手的时候他的速度优势。 嗯，关老爷说要不是孙准浩那一脚世界波，那结果还真不好说呢。其实当时泰山都已经很着急了。 嗨，这个咱就没有那么多后悔药， 没有那么多钥匙哈。 昨天转播当中呢，南方指导也特别提到了，咱要在禁区弧的位置上留一个后腰往上顶一步，让孙准浩呢，哪怕你扣一下调整一脚再打，也打不出这么精彩的世界波来。这就是足球比赛，它不可预知性嘛， 嗯， 是吧？咱们谁想到王刚会这样受伤？当然，在比赛当中呢，大猴的高接低挡， 对方的两脚非常有威胁的小角度，以及他被踩伤的那一次他及时的出击封堵，如果没有侯森的出色发挥在门前惊险的这个扑救，可能这比分也不会是2-1。 嗯，三先生说国安踢的还行吗？何止还行啊，以现在的人员配置踢成这样已经很好了。张宇宁这状态依然火热，应该出去留洋，在这样的环境下别给耽误了。 哎，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昨天玉宁那也是连场进球了嘛，他也应该算是称得上是国安队目前锋线上最重要的攻城拔寨的这个一把尖刀了。嗯，但他的这搭档啊 ，A 席反正差点意思。昨天在场上表现的不错的呢，像张宇宁啊，刚才说的曹永静啊，包括再一次为张宇宁送出助攻的高天意啊， 嗯， 这个确实是，发挥的这几位年轻人还不错吧？ 嗯，中新报的记者郭健也说，张宇宁和高天意这场比赛状态不错哈。 当然国安这两场我觉得上一场赢广州然后这一场打山东我觉得发挥都很好了，就是队员都很拼。另外国安这边你看这场比赛这个外援安德森席尔瓦也在这个比上一场积极好多，他也在努力融入这个前场的体系里边。另外要说的就是张玉宁和高天意这两个人，就是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他们的状态整个状态非常好，不是因为有助攻和进球。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两场比赛国安发挥的都还比较正常。山东这场比赛呢打的也很正常。你至于说这个国安在防守上出现漏洞，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因为你现在的中后场的这种防守能力，你的这个人员配置，你要想完全顶住这个山东队的中前场这种攻击，我觉得非常难。你全场不犯一次错误，这个情况应该是很难出现的。因为毕竟国安的现在这个中后场的实力不是联盟最强的。 很快杨洋洋也在说哈，还不错。这两场球有一个相同的剧情，就是西哲换下之后很快就高天意助攻，张玉宁进球了，这个情节是一样的。 也同时提到啊 ，A 席是吧？ 嗯， 差点意思。刚才忘了哪位家里人说了，这时候大家是不是怀念侃爷了？怀念那个无辜的眼神是吧？虽然说他单刀不进，但是现在的 A 席呢，可能连单刀的机会，连这个威胁进攻的机会都少之又少了。身价不一样啊，毕竟巴坎布那是巴萨人家曾经看上过的， 对 是吧？ 虽然半道回来了， 他的跑位，包括呢他的这种穿插，确实是世界级的。只不过就门前把握机会的这一下不行，但对 A 席呢，明显你能觉得他的速度、他的身体对抗这方面是处于劣势。但是现在这大环境下，就这么一个人，聊胜于无，只能是期待他能够慢慢的成长，就像练咱们的1-2-3。练张玉宁一样，两个1-2-3的这个球员在前场进行搭档啊。这是国安队昨天这个比赛，咱们会在节目的后面继续和大家更加详细的来聊一聊。再来关注一下第二阶段的争冠组其他的一些较量，上海海港来对阵广州城啊，当年的上港对阵富力的这个对决了是吧？上半场的保利尼奥助攻吕文君，破门了。最终呢，上海海港就是1-0，靠着一个球小胜了广州城。上海海港还是排在争冠组的第二，依然落后山东泰山5分。 嗯，郭健也点评了这场比赛哈。 那个海港是1-0小胜了广州城。这场球是推迟到了9:01开。这是国内杯赛也好，是联赛也好，最晚开的一场比赛。这个时间段开球呢，球员进入状态会比较慢，很难完全兴奋起来。上海海港我觉得对这场比赛还是很重视的，就是他首发没什么变化，没什么保留。你像穆伊、保利尼奥和奥斯卡三个外援首发都上了。吕文君那个进球也是这个保利尼奥在边路突破的一个门前横传。说到吕文君，我想说这个赛季吕文君在前场的这个攻击能力我觉得发挥的非常好。一个是教练对他的使用，另外一个就是他个人对这种门前位置的把握，我觉得特别好。广州城这边呢，我觉得是门将那个韩佳琪表现不错，海港有几个能扩大比分的机会，然后 但是最后1-0先拿三分，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满意了。这场拿三分以后，就是周日山东和上海海港的比赛，应该是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联赛争冠的形势。现在两个队是差5分，如果海港赢了的话，就继续对山东保持着这个压力。如果海港没赢，那我觉得山东基本上这个赛季夺冠问题就不大了。 广州队和河北队的较量，上半场也是都没进球。下半场韦世豪一个头球破门，张辉将比分扳平，最终广州队是1-1打平了河北队。那目前15轮战罢，广州队是9胜3平3负，积30分，排在争冠组的第4。上轮联赛0-1不敌国安，河北队呢是6胜5平4负，积23分，排在争冠组的第7。上轮联赛他们是0-5输给了泰山队。 实际上呢，从目前的争冠组排名情况上来看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排名变动，是吧？基本上呢还是沿袭着之前的排名情况，山东泰山、上海海港、长春亚泰和广州队排在前4位。但是现在国安队呢是拉近了和长春亚泰的一个积分的差距了，这个分差呢现在5分，和广州队4分，就看后面和广州队再下一次直接对话当中的比赛结果了。可以再来看一看中甲方面，中超呢今天会休战，而中甲这边也是打了昨天第33轮的比赛，北理工3-1战胜了新疆队，结束了此前的16轮不胜。就是把北理工那球匀给国安一个，是吧？这边2-1赢，那边2-2 就够了，是吧？ 来听听记者李维为大家带来的北理工的战报。 北理工终于在中甲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拿下了本赛季的第3场胜利，3-1战胜了新疆队，也锁定了联赛倒数第2的位置。由于事关保级附加赛，所以这场比赛双方都想拿下，获得更好的对阵。开场之后，两支球队打得非常的积极，不过直到第40分钟，北理工的李立博才率先取得了进球，但下半场一开始，新疆队很快扳平了比分。第58分钟，北理工再次获得机会，谭响的破门让球队2-1领先。第80分钟，巩汉奎攻入了第3个球之后，北理工也锁定了胜局。赛后，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显得非常的激动，他说：“这场9位的胜利对于球队来说绝对是个鼓舞，尤其是在保级附加赛之前。” 长时间的没有获得比赛胜利，对于我们这个多多少少信心上可能会有一点影响。这一场9位的胜利，对于我们这个自信还有气势，我觉得各方面都会有提升，然后能够把这个精神面貌还有这个好的运气，希望能够带到这个附加赛吧。 当然，这场比赛北理工还是暴露了上下半场开局打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在后面的附加赛中特别要提升的地方。 跟队员强调这个两个开局，然后我们确实是在下半场的这个开局方面确实做的还是不太好，我希望能够在最后一场比赛还有这个2场附加赛上能够下半场的开局踢好，因为在下半场的开局可能7-8分钟经常丢球，希望这个开局非常重要，希望队员们能够引以为戒，从上场以后有个注意力集中，然后延续到这整场比赛。 这样北理工已经确定了排名倒数第2的位置，在中甲中乙升降级的附加赛中，他们将对阵青岛青春岛队，通过2回合的较量，将决定学生军是否可以继续留在中甲联赛。 这是中甲方面的情况。那昨天呢，德甲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官方宣布签下了18岁的中国年轻门将刘少子阳，合同签到了2025年的6月30号。刘少子阳是拜仁和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的青训合作的结果，那他也是两家俱乐部共同培养的第一位年轻球员，目前呢已经加盟到了拜仁的梯队。给大家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哈。 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的青训球员门将刘少子阳转会拜仁慕尼黑，这边呢武汉三镇俱乐部也发出了一个官方的公告哈，说作为两家俱乐部共同培养的第一位年轻人，他已经是在拜仁慕尼黑的青训基地训练了11个月的时间了。2014年的时候呢，刘少子阳是进入武汉三镇的青训梯队。2016年的时候，俱乐部有一个叫海外培星计划，他是成员之一，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接受了海外的足球训练。2017年入选 U14 的国家集训队，2018年的时候呢，进入到U15中国国家队大名单，2019年中国 U16 的集训大名单，代表 U16 国少队参加了华山杯， 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以及第八届的中俄青少年足球运动会。2020年的时候呢，开始跟着这个武汉三镇一队进行训练。今年武汉三镇也是冲超成功了。今年的年初，拜仁慕尼黑和武汉三镇是有一个合作协议，共同培养中国的青少年球员。所以呢，刘少子阳就成为了两家俱乐部共同培养的第一位球员，到拜仁慕尼黑的青训基地进行了训练。之后呢，也在拜仁的青年队的比赛当中有过登场的记录。而且在八月份的时候啊，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他参加了拜仁的 U19 的季前训练营，也可以说是在这个欧洲的足球体系当中，培养起来的。在巴萨练过，在拜仁练过，还是有着非常好的海外经历。我看他的那段话呀，德语应该也还可以，最起码他可以用德语简单的做自我介绍，这就非常有利于他在欧洲融入当地的足球环境。 郭健也是点评了这位年轻小将刘洋的事儿。 现在我们知道，就是武汉有一个门将，那个刘少子阳，18岁的，他是之前在拜仁青年队已经待了一年了，这次等于拜仁把他签了，签到25年，应该是个4年的合同。我觉得应该是想培养培养他，觉得他有一定的这个天赋和这个基础。然后另外刘洋的信息呢，你还有这个，还有我们这个边卫李磊，他应该是去瑞士草蜢队，草蜢呢在这个瑞超联赛里边是个中游球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李磊过去应该能打个主力。但是你要是说现在我们又开启了一波刘洋潮呢，我觉得这个说法这个判断还比较早，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零零星星的有几个球员，然后去这种能打上比赛的都是在这种欧洲的三流联赛然后才能打上比赛，这都已经不错了。一些年轻球员是如果熬不住的话就回来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是鼓励更多的年轻球员出去，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觉得就是有队员出去好像我们的足球水平就能进步了，我觉得这还不是一码事儿。就是它本身足球就是一个淘汰率非常高的一个比较残酷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出去20个人，可能才有2-3个人或者3-4个人，能达到你的预期，能在你国家队里发挥非常好的作用，我觉得就已经不错了。除非你像日本、韩国一样，就是你这个队基本上都能在这种欧洲一流的球队能出场，然后在二流的球队能打主力，除非你像这样能组织一个这个全海外班的球队，我觉得以目前我们的这种基础和积累都达不到这种水平。比如说17-18岁的球员出去留洋，你要看他20岁的时候能达到什么水平。然后你像李磊这种这个29岁、30岁的球员留洋，你要看他就是这一两年，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这个水平，能不能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现实的一种做法。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好，比赛开始。好，王蒙站位非常好，王蒙抢得第一。 2006年2月15号，都灵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是20岁的王蒙和27岁的傅天瑜。他们俩中间夹着世界纪录保持者保加利亚选手拉达诺瓦，这是王蒙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上届盐湖城冬奥会为中国拿到首枚冬奥金牌的大杨洋不在赛场上。第一次起跑傅天瑜犯规，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对王蒙产生影响。重新鸣枪之后，王蒙抢在了最前面，并一路领先。冲刺时，拉达诺瓦不顾身体失去平衡的危险，奋力将冰刀的刀尖伸向前方，好在王蒙的优势不可动摇，最终44秒345的成绩夺得金牌。 很值当，王蒙，好的， 太棒了！ 中国选手王蒙获得了 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冠军，这也是中国冬奥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当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有趣的是，全力冲刺的拉达诺娃摔了个跟头，而赛后手持国旗庆祝的王蒙也跌跌撞撞地摔了个跟头，可被幸福包围的王蒙浑然不觉，开心地和队友拥抱庆祝。颁奖时还没等念完名字，他就迫不及待地跃上领奖台，出现冬奥就展现了舍我其谁的霸气。 我心里特别激动嘛，现在我还在回想我决赛怎么滑的，我到现在头脑还一片空白。 可走下领奖台，王蒙很快就切换到了下一次比赛的准备状态。 休息肯定不会休息了，因为还有马上世锦标赛了，也是说特别重要比赛，除了奥运会以外世锦标赛是最重要，跟韩国说去多打，他们毕竟新人辈出吧，比完以后马上就感觉说自己还是继续练四年，期待下次奥运会。 就这样，王蒙接过了杨洋的大旗，成为中国女子短道速滑的领军人物，目标直指温哥华冬奥会，并创下了属于她的辉煌战绩。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化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FM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世界越爱越精彩。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话题是昨天国安这球踢得怎么样，您觉得还行不，跟我们互动互动哈。还有就是刚才也说到了，阿奎罗已经宣布退役了，因为伤势的情况不能再允许他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回顾回顾啊这些年来伤退的这些运动员。 嗯，其实呢，说到国安队这场比赛，大家呢也都觉得从过程上来讲还算能够接受哈。像深秋所说，咱就是这几颗轻松，过程也还不错，结果呢也还能接受，只是希望王刚、大宝早日归队。王刚呢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大宝呢估计再歇个3-4天，最多我觉得再错过一场比赛，应该就能够回来了吧。杨洋也提到，打山东，西哲的状态还算是可以，比第一场要好一点。妙传 A 席的那个球印象还是很深刻，但是呢，安德森席尔瓦比较遗憾，没有能够把握住。其实这也就是目前球队整体实力的一个情况吧。当然呢，也是看一看在第一场比赛相对沉闷，第二场比赛有一些起色之后，第三场也就是在本周日的时候呢，能不能有更好的发挥和表现哈，看看比利奇来调教球队，来调整大家状态的能力吧。 嗯，周日晚上这比赛也挺晚的，8点才开始呢。 嗯， 咱们也得转哈，正好是赶上夜话的时间也是。 对，夜话的这个时间正好说完球之后呢，咱就可以结合着比赛来聊一聊。 嗯， 好，接着第二时段，我们来走进冬奥会。冬奥会越来越近了，北京冬奥会在场馆制冰造雪的过程当中是践行绿色奔奥的理念，应用更环保更先进的技术来助力碳达峰和碳中和。相约北京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记者余波川的报道，助力碳中和，冬奥场馆制冰造雪践行绿色理念。 冬日里的云顶滑雪公园，山间的十几台造雪机正在工作中，为冬奥赛道进行着紧锣密鼓的造雪工作。场馆运行团队设施副经理陈荣新介绍，云顶场馆按照人工造雪占60%、自然降雪占40%的比例进行造雪，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践行可持续绿色办奥的理念。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个冬奥会，基本上都开始采用人工造雪了。当然，造雪肯定是需要造雪用水的。所以我们云顶滑雪公园这个场地呢，是首先是利用原有的这个蓄水池去收集自然的降水以及上一雪季的这种融雪的水，然后今年呢，我们又给这个场地本身的这个造雪蓄水的系统又增加了一些地下的蓄水池，能够把我们上一雪季的这个雪融雪水能够充分的去收集起来，然后用于下一个雪季的造雪。这个做法在果阳树的场馆也是这么做的，就是通过蓄水池去收集本身的这个自然降雨和这个融雪水。 除了在水源上开源节流之外，云顶滑雪公园还采用了符合最高环保标准、更加高效节水的智能化造雪系统，每平方米造雪可节水20%左右。而在制冰方面，北京冬奥会是历史上第一届大规模使用二氧化碳制冷剂的冬季奥运会，从首都体育馆到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再到五棵松体育中心，二氧化碳制冷制冰技术在多座冬奥场馆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北京大学工学院研究员、北京能源学会会长张信荣： 我们打造了一个天然工质的，特别是二氧化碳的这样一个热力学循环，因为这个是过去没有的，大家都是用氟利昂啊，用一些其他的工质去做，不环保。那么我们首次呢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热力学循环，而且呢它能够在低温的环境下，在小温差的情况下，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呢，能够高效去制冷、去造雪。那么同样呢，在像国家速滑馆这样的滑冰场的制备的时候呢，在这个正式的冬奥赛场上，我们也是首次利用天然工质二氧化碳把这个冰面能够制备出来，而且把场馆里面的所有的用能、所有的热量的消耗呢，也都同时供应出来。 二氧化碳是我们常规认识中的温室气体，那么将它应用在制冰过程中是如何实现绿色减排的呢？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威介绍。 二氧化碳确实是大家常规认知中的温室气体，但是在制冷剂领域，二氧化碳却是低碳环保的。这是因为二氧化碳本身是大气的组成成分之一，在制冷的过程中仅仅是利用而不产生新的二氧化碳，也不会像氟利昂对臭氧层产生破坏。北京冬奥采用的直冷制冰技术，不仅制冰效率高，制冷过程中排出的余热还可以回收，用来提供运动员生活热水、融冰池融冰、冰面维护浇冰等能源需求。这么算下来，大概一年可以节约200万度电。 绿色减排、低碳环保，北京冬奥会制冰和造雪过程中的先进技术和成果，在未来有望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为我国实现碳达峰、助力碳中和发挥更大的作用。 昨天冬奥村的筹备进展和清肺工作主题新闻吹风会在北京冬奥组委的首钢园区首钢园办公区来举行，延庆冬奥村的运行模拟测试也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这个肺是废品的肺哈， 对， 清肺工作建立完善的作业标准体系，我们来听听记者徐真给您说说。 12月11号到12号，延庆冬奥村开展了全流程全要素的运行模拟测试，通过采用自然通风和采光、高效空调机组、节能智能照明、室内空气质量监测和可再生能源应用等措施，延庆冬奥村节能率达到60.9%，延庆冬奥村已基本具备赛事运行条件。运行模拟测试获得参测人员一致好评。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延庆冬奥村场馆主任宋雪莹表示， 参测的人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测试结束后，参测的居民普遍反映居住区服务专业规范、设施完备、干净整洁，餐饮服务供给丰富，用餐时段合理，商业区热闹繁荣，商品供应充足，品类丰富， 能源设备运行平稳，持续支持整体的运行测试，无障碍设施设置，服务到位。 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冬奥村从选址设计到建设完工，经过五年的历程，完成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玉民介绍， 在绿色可持续方面，三个冬奥村均符合绿色建筑三星的国家的标准。在融入中国文化方面，三个冬奥村都有自己的中国故事。那么在赛后利用方面，北京村赛后将成为北京市高端人才公寓，延庆村按照四五星级酒店进行建设和赛后的运营，张家口村将在赛后作为滑雪公寓出租或者出售。 场馆的清洁与废弃物管理，也就是清废，主要是指场馆内的清扫保洁、废弃物管理和扫雪铲冰应急保障等三个方面。截至目前，阶段性实现了三个一的筹办目标。刘宇民说道：“ 我们编制形成了一套适用于北京冬奥会的清废作业标准体系，严格落实三个赛区一个标准的工作要求，组建培养一支专业的队伍，为清洁环卫行业呢输送骨干技能人才。”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测试演练活动，那么赛时呢将挂图作战。 后续清废工作将继续围绕两个重点展开。刘玉民表示， 抓洗抓实清废的疫情防控，这个突出的重点，确保清废人员零感染，抓精抓实垃圾分类，这个关键重点，严格区分闭环内外的废弃物。随着各项举措有效实施，赛时期间各场馆将始终保持高标准的清洁水平，为来自全球各地的客人带来优质的环境体验。 另外，昨天呢，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50天之际，首都体育学院举办了服务保障冬奥誓师大会。在大会上呢，服务冬奥各团队的代表也进行了宣誓，并且进行了授旗。首都体育学院呢，一共有800多名师生参与到冬奥会的竞赛组织及执裁、国家队服务保障、新闻转播、冬奥宣讲、冰雪运动普及以及赛会志愿者服务等工作。据了解呢，2015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就把这个服务保障冬奥会筹办作为首要的任务，举全校之力来做这个工作啊，实施冰雪运动人才培养工程，建立冰雪运动学院，系统的实施冬奥服务及奥林匹克教育行动计划，打造了高水平的冰雪师资队伍，引进了顶尖的冰雪人才啊，培养冰雪方向的学生有上千人。应该说也是为了北京的冬奥会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在做努力。 延庆的奥林匹克园区日前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批准，成为继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和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之后，北京是第三个被冠以奥林匹克称号的区域。那据了解呢，延庆奥林匹克园区位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核心区，覆盖范围是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大众雪场两个区域，预计将在2022年五一开园，就是明年的劳动节的时候哈。据了解说呢，延庆赛区呢始终践行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提前谋划赛后利用和产业发展。那规划设计了大众雪场，赛后呢将会和北区高山滑雪赛道形成互动和互补和联动，对于未来申办国际和国内高端滑雪赛事，推动大众参与冰雪运动，促进冬奥遗产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实现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贡献力量。哎，明年五一你有一个新的选择了哈，那个时候没雪也可以去那儿逛逛哈，看看美丽的风景哈，体验一下咱们的冬奥场馆 啊。明年五一啊，五一的时候呢，看看还可以看看中超， 去延庆啊，坐那儿看。 明年五一的时候，中超应该还踢着呢，是吧？ 嗯 嗯。另外呢，来关注北京冬奥会的火种啊。北京冬奥会火种赞助企业展示活动是昨天呢在伊利举行，多年来参与到。冬奥学院的冰雪爱好者代表、伊利集团的员工等各界人士也是齐聚一堂，共同表达了对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美好祝福。来听一下记者楚燕的报道。 昨天，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天之际，北京冬奥火种亮相伊利集团。本次冬奥火种展示活动让更多民众近距离领略取自希腊奥林匹亚的冬奥会火种和以西汉长信宫灯为灵感创意来源的北京冬奥会火种灯的风采。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顾浩宁表示，冬奥火种走进企业平台，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冬奥，参与冬奥。他说， 想通过走进企业，能够让更多的员工及企业所能覆盖到影响面的各个方面消费者参与，能够直接的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我们北京冬奥会的火炬火种，也进而传播我们的奥林匹克精神，宣传北京冬奥会。 伊利集团董事长总裁潘刚表示， 距离北京冬奥会还有50天的日子，我们将继续秉承伊利及品质的信条，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不仅是让全球的奥运健儿，也是让全体国民享受到奥运品质的体验，为举办一届精彩、安全、简约的冬奥会做出我们的贡献。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交通服务时间呢，是明年的1月21号到3月16号。目前冬奥赛时交通各项筹备工作扎实有序的推进当中。筹措各类车辆4090辆，其中小客车全部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北京市的奥运路网的设置规划，在满足竞赛要求的同时呢，尽量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今天冬奥的脚步提速篇第14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来关注一下北京冬奥赛时交通各项筹备有序推进，车辆筹措已经完成。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在位于朝阳区的冬奥村南场站，服务保障冬奥会的北京 EU7 纯电动车已准备就绪。这批车辆经验收测试成功后，将投入冬奥会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的服务保障工作。北汽集团 EU7 纯电动车项目负责人四海介绍， 本次北汽提供了330辆的 EU7 的纯电动车，主要用于赛事工作人员、运动员、裁判员从驻地到赛场之间的一些接驳。针对冬奥会的使用场景需求，北汽集中最强的研发团队和保障团队，从车辆安全性、行驶的稳定性、座舱舒适性等方面进行了技术提升和强化。在这次车辆交付完成之后呢，后续还要进行行驶稳定性啊、冬季低温适应性以及充电的便利性等方面进行有计划的测试，以确保冬奥会期间的服务运营工作。 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赛区内交通服务将实现清洁能源车辆保障。这次冬奥会也成为全球第一次大规模应用氢燃料客车的体育赛事。北汽集团的432辆氢燃料大巴车将服务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北汽福田欧辉客车研发副总裁兼技术研究院院长刘继红说， 氢燃料客车在极寒条件下比纯电动更有优势的就是它的续航里程更长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同样也可以利用这个氢燃料电堆的余热取暖，给车内成员采暖，它也不需要耗额外的电量。氢燃料的在运营阶段是零排放，我们一辆12米的氢燃料客车按照每天200公里行驶，是不是这样的相当于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约94.68公斤。照赛时的时候，我们进行个测算，一天的日行车里程达到了468公里。 11月12号下午，在奥林西路上，工人们在路面铺设白色背景胶和彩色的奥运五环标志，这是本市城区内的第一条冬奥会、冬残奥会专用车道。根据冬季气温低的特点，施工方采取了相应措施。首发养护公司交通事业部部长王格说， 提前根据天气预报的地面温度，我们进行一个实际的测量，相应的有保温的和加热的措施，确保咱们的施工质量。施工时间呢，我们每天会根据车流量集中在夜间进行施工，白天呢也是选择车流量少的路段进行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对社会车辆的影响。 本市的奥运专用道示范工作将在本月底前全部完成。 奥运路网的设置规划在满足竞赛要求的同时，尽量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北京冬奥组委交通部副部长赵同安表示， 一是和既有公交专用道统筹使用，对公交专用道设置在外侧的路段，计划呢在最内侧设置奥运专用道，允许社会车辆在奥运专用道启用的这个时段内呢借用公交专用道来通行。对公交专用道设置在最内侧的，将在赛时啊把最内侧的公交专用道调整为奥运专用道，在奥运交通服务期间呢，其他的车辆不在奥运专用道上行驶。二是呢，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启用。整个冬奥交通服务的时间呢，是在1月21号到3月16号，在这个时间段之外，所有的社会车辆正常通行。 北京冬奥会是在两地三赛区举办，目前三赛区16处交通场站已全部建成，正在开展车辆交付工作，铲冰除雪、道路救援、疏堵保畅等应急保障方案已完成，并开展了相应的测试演练。赵同安说， 按照防疫交通安保3合1的工作要求，正在全面加强交通运输安全保障工作，京张高铁服务保障工作进展顺利。北京冬奥组委、京冀两地政府、国家铁路集团共同牵头组建了冬奥高铁工作组，目前冬奥列车时刻表、票务方案、运行方案工作正在做最后的调整完善。 昨天据多家媒体报道说，单板滑雪巨星肖恩·怀特将在北京冬奥会之后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今年已经35岁了，他是奥运会历史当中获得金牌数最多的单板滑雪运动员。他在接受某这个节目采访的时候也做了表示，说北京冬奥会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他在职业生涯当中有3次拿到冬奥会单板滑雪项目的金牌，13次获得冬季极限运动会金牌的经历，至今也保持着单板滑雪运动员的冬奥会和极限运动会的金牌记录。那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也曾10次获得过 ESPY 奖。 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还有嘉玲提到了肖恩·怀特呢，看看这一次北京冬奥会当中他会有怎么样的表演吧。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羽毛球世锦赛呢，昨天在西班牙的维尔瓦继续展开了第5天的争夺，各个项目产生了8强的选手，中国女单是表现出色，而男单陆光祖是遗憾落败，无缘下一轮。来听一下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羽毛球世锦赛各个项目的8强昨天陆续产生，中国选手在晋级的同时，陆光祖的男单李文蔚正与女双的出局也成为了昨天比赛最大的遗憾。上轮击败了4号种子周天成的陆光祖没有能够继续前进，在男单的较量中，他以10比21、15比21不敌12号种子斯里坎特，无缘8强。斯里坎特也连续击败了2位中国选手，成功晋级。女单方面，中国队依旧强势的表现，何冰娇21比13、21比10击败了丹麦的头号女单米娅，成功晋级了8强。赛后，何冰娇说：“两个人都发挥了高水平，自己在开局占据了优势。” 今天不仅是自己吧，就我跟对方米娅发挥的都很好，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很精彩。自己在开局阶段表现的还不错，有一些领先的优势，所以后面打的可以越来越自信。 在另一场女单的比赛中，中国选手韩悦以2个21比19战胜了10号种子加拿大选手李文山，在1/4的比赛中将遇到队友何冰娇。对于自己这个最熟悉的对手，何冰娇表示：“ 首先我很高兴能跟我的对手在下一轮比赛相遇，我们互相之间很熟悉，然后希望我们两个明天可以打得都很好。” 昨天女单赛上最大的惊喜来自于张怡曼，她以21比16、21比19战胜了韩国选手金佳恩，晋级了8强。赛后，张怡曼说自己正常甚至超水平发挥：“ 感觉挺满意的。”就是打出了自己的水平嘛，然后就是正常发挥，所以就是或者是超常发挥，所以才会感觉做得比较好。 下轮张怡曼将对阵名将殷达农，他表示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的包袱，将会全力的冲击对手， 把过程做好，然后就是调整自己的思想状态嘛，然后就是去冲击他，没有什么顾虑，就是去冲击他，然后全力以赴打好。 另外，在双打方面，女双的1号种子陈清晨、贾一凡21比11、21比17击败了加拿大组合，晋级了8强，而李文蔚、郑宇则输给了一对日本组合。在男双赛场同样有惊喜，何济婷、谭强2比1逆转击败了东京奥运会铜牌得主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成为了中国队唯一晋级8强的男双组合。 昨天的2021年游泳短池世锦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香港的选手何诗蓓游出了1分50秒31的成绩，打破了女子200米自由泳短池世界纪录，并且夺冠。那么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中国选手汪顺在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当中获得第五，无缘这个项目的短池世锦赛三连冠。闫子蓓和秦海洋携手进入到了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在接力项目当中啊，我们中国男女四乘100米接力队都是获得了第五名。这是游泳世锦赛的情况。那今天呢，两个话题呢，说说昨天国安的比赛哈，最后时刻被山东给赢了，大伙儿觉得昨天踢得还行吗？还有说说咱们这段时间这几年吧，一直在有不少运动员在伤退哈，也可以回顾一下他们的经历。 嗯，因为呢，伤退的原因主要还是结合着阿奎罗是吧，他的退役。昨天呢也和大家聊了阿奎罗退役的话题，在节目的后面的时间呢也会更加详细的再来聊一聊。伤退的运动员确实是让人唏嘘，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讲，伤病是最大的敌人，希望他们都远离伤病吧。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四个九，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进，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北京仍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预计强劲的北风将持续到今天中午前后。在冷空气的打压下，气温将大幅度跳水，白天的最高气温在冰点以下，风寒效应明显。今天可能是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出行需要注意防寒保暖，远离临时搭建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今天风大气温低，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1到-7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5，天气寒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5，体感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今天风大气温低，不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9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一年八折两年七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提醒大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一直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可以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和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快来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这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活动啊，欢迎大家来参与。那今天还有两个话题，首先关注一下昨天国安这场比赛，我们在最后时刻被山东队给扳回去了，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哈，看这场比赛踢得您满意不，还有就是说说那些因为伤病伤退的那些运动员哈，欢迎大家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平台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咱们还是先说说中超的这场比赛哈。一会儿主咖上麦的环节呢，将会连线北京晚报的记者李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哈。 我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呢，很多家里人提到昨天的这场比赛，也包括阵容的一些改变哈。你看呢，像这个Leapfrog 也说 A 席这要把胡子刮了是不是就能够把进球账户打开了，他这个面相加上他的胡子显得有一些老成啊，可以把自己调整得更年轻一些嘛，是吧。这边呢灰太牛郎也说西哲呢还是对前锋传球最好的一个球员，但是现在呢作为中场也有点孤掌难鸣吧，因为以前有奥古斯托比埃拉这样的能力很强的球员带着他踢，现在呢他自己是不是未来啊可以考虑比如朴成啊和他同时上场，和自己的这个以前的老搭档是吧，在中场能够有一些配合。也有朋友提到就是张稀哲和朴成是不是能够同时一起唱，一起上场的话在中场的进攻组织上会有调整和改变吧。 6645也说以现在这个阵容踢得太行了，我很满意，国安加油。9602啊，也不常来的朋友说国安踢的其实不错，因为鲁能队员好像从评价上要比咱们这个人员的能力高出一筹似的，但是我觉得比利奇先生的这个指挥要比郝伟更胜一筹。 当然也有像乐乐乐呢，他说现在大家都看比利奇输球是吧，觉得还不错，不还可以这个结果。如果再往回看，看得再早一点，看看李铁的比赛，李铁带国家队平澳大利亚、平阿曼、胜越南、小负日本，那是不是就都应该满意啊？是吧？ 这是一个逻辑吗？ 啊，说大家冷静下来就知道，心态决定心情这个道理了。 今天的主咖上麦，我们请到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李哥。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你好，李哥。 哎，小丽、王毅二位早上好。 哎，李哥老师早上好啊！咱说说昨儿这场球，您觉得就是咱们到底是什么原因被人家在最后时刻给逆转绝杀了？ 我觉得从根本上原因来看，因为我知道王毅你昨天也直播了嘛，我看了那场球，我直接的感受就是最终还是整体的实力啊、不如对手。主要是这个原因，我觉得输给了对方。你比如说啊，整体实力不如对方，有几个可以说的这个具体的点。第一个，比如说人家换了4个人，是吧？我们换了是3个人。那么人换了4个人中是金明道、刘洋、宋龙和费莱尼。这4个人中2个国脚，金明道是现役国脚，刘洋是前国脚，费莱尼是外援，而且是顶级的欧洲大腿级的外援，是吧？我们换上这3个人呢，曹永静是被迫上场，然后打的是自己一个不擅长的位置，因为王刚受伤了嘛，是吧？王子明上去前锋，替下的是唯一的一个外援席尔瓦。 然后呢就朴成替张稀哲。那朴成又是一个伤愈复出不久的，昨天的比赛我们看踢得很努力，但是跟他自己正常的比较好的状态相比，我觉得他最多恢复到7到8成啊，远远不是一个我们真正那个看到最好的那个朴成。所以这就是人员上的一个点。那么再看进球者，我们这边进的是张玉宁，那确实是国脚之中现在我看他应该是表现最好的一个。但是我们看看对方进球的谁，人家是孙准浩是吧，人家是贾德森，人家是两个外援是吧，我们的外援早就被换下去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就是最终差了一口气就差在了整体实力上啊。这个就跟那一块牛排那个小说一样啊，其实不是不能击倒山东泰山，而是差了一块牛排。现在应该说比利奇也基本上手上就这些人了啊。 嗯，也是人员所致吧，但是从场面上来看呢，应该还是能够接受的一个比赛。像刚才您也提到，就是除了国脚张玉宁的竞技状态还不错之外，其他咱们阵中的几个国脚状态呢都不够理想。那这个是您分析是什么原因呢？ 嗯，王毅，应该你很清楚啊，在国际足坛上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非法病毒。 嗯， 其实这个在咱们国足和俱乐部球队之间这个现象依然存在啊，就是今年那个应该说中超联赛之所以成为这个状态，其实很大原因受制于国家队在亚洲4强和12强的比赛赛程的拖累，对吧？如果那边打好了啊，打到现在还有出线的希望啊，现在中超所做出的任何牺牲大家都觉得物有所值，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那边现在是没有出现希望了，那对联赛的这个影响现在就能看出来很大的个后果了。那么具体到俱乐部这层面来说，就是国脚的状态啊，应该说普遍的就我看都一般啊。我们这边一般，山东那边我们看华伟从第一轮比赛他就说自己的队内国脚很一般，是吧？金敬道也好，吴兴涵也好，那几个他认为都一般，是吧？包括徐昕的发挥也不如在国家队那么的出色。所以这个是一个直接原因，但是另外一方面回头来看呢，咱只说咱自己国安啊，除了张玉宁咱没得挑，确实很优异以外啊，连续两场比赛都打进了一个球，其余的这些国脚之中，我认为也没有到失常的地步，只是说跟他自身相比，没有出彩儿啊，没有成为现在在没有基本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啊，六大国脚能够挺身而出是吧？能够成为球队一个新的一个带动者啊，一个发动者。好像还到不了这个层面，但是你说他多失常成为一个短板也不是，如果这几个国脚不在阵中的话，那咱们的实力就更够呛。就是这场比赛我们就缺了两个队员，一个是李磊，一个是于大宝，对吧？如果这两个队员这场比赛都在的话啊，我觉得山东队最终想绝杀我们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赛后呢，比利奇也一再的说到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这场比赛缺了两个重要的队员。所以他也认识到，他现在把所有的力量都投进去以后，那这国脚这一方面的能力，能发挥多少，人在不在啊？对于球队最终的这个成绩和场上的表现是至关重要的。 嗯，确实这个比赛呢，还是需要一个更好的竞技状态，同时呢，需要一个更好的人员储备。从目前整个中超的大的形势来看，山东泰山的人员储备是比较充足的。另外就是上海海港，是不是现在就已经提前可以说今年的冠军争夺就是这两个球队，而且领先5分的山东泰山冠军的机会就更大了呢？ 应该是这样啊。山东队我们看他第一场是5-0河北，对吧？然后这一场是2-1力克国安，这场球对山东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国安现在的整体情况啊，咱们自己是最清楚的，对吧？无论是俱乐部这个层面、经济环境啊，这个后勤保障，还是球队的实力、外援等等，我觉得现在的北京国安跟去年的北京国安，还是咱们不能说以前了，那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差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但是对于山东泰山而言，这个北京国安还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啊。昨天那场比赛，我不知道王毅你直播过程中你有什么感觉啊？我觉得啊，山东队在整场比赛中他的细心呢，就拿分的细心并不是很充足。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主教练郝伟还是场上的上场队员，其实他已经优势很明显了啊。我们看今天我刚看了赛后双方这场比赛的技术统计，从控球、射门、射正、进攻、危险进攻、角球这六大环节中，山东泰山队全面领先。 这其实他的优势非常明显，但是他缺唯一缺一个什么？这个数据统计没搞，就信心上他没有优势。所以其实如果他要真是拿出最后他绝杀我们最后那十五分钟20分钟那个劲儿来说，他早就应该赢了。而且我觉得他的一个比分应该是不止2-1才对，但是他没有这个信心，他也没这个胆量啊。这个是山东泰山，我觉得目前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从昨天的比赛进程来看，更像感觉到他认为他现在这个对第二名的这个5分的优势啊，比如上海海港和对国安的9分的优势，那也应该说足以保证他今年联赛能够拿到冠军了。所以他不太敢冒险，也不太敢就是拿出那种啊0-1落后的那个踢法，他还是想一个4平8稳的打法。如果能够在4平8稳过程之中，通过整体的这种配合运动撕开国安的防线，能够打一个球，那是最理想的。如果打不着，我只要不输，这冠军他跑不了我手里。他给人那种踢法和场上的表现是这种感觉。当然呢，另外一个感觉同时出现了，当国安队先进球之后，我们就能看出双方在整体实力和外援这个层面上巨大的一个差距了。就是那个点上，如果是我们国安先丢球，我们是断然没有那个能力打出2-1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先进球，山东泰山不一定能逆转，能2-1逆转，但是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看后续的这十来分钟很关键，这个我觉得才是真正双方在实力层面在比赛中一个真实的反应。 觉得说的还是挺有道理哈。那我们在下一场还会迎来新的对手，那对下一场的比赛你有怎样的这个期待哈？ 星期天我们是跟广州城啊，广州城我们看昨天又输了啊，这样的话他的积分现在没变，还是 比我想象的输的少一点。 对对对，他就是这个。其实昨天啊，四场中超的争冠组的比赛呢是2平2胜，对吧？这个2平2胜正好胜了两个呢，都是目前排在第一和第二位的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所以这两个球队现在已经跟3-4名，包括北京国安，已经把这分差拉的就拉开了。应该说周日的比赛对这两支队伍直接的对话会对这个赛季的冠军走势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如果山东泰山再能获胜取得3连胜，那基本今年的冠军就没什么问题了。如果他输了，那对不起，那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因为他只领先上海海港5分，是吧？那输了就还有2分，那后面说明还得打一场。如果踢平了的话，那就是山东泰山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那么对于北京国安来说呢，现在1胜1负啊，我觉得对于北京国安这个赛季开始之前，我相信王毅和我在内都已经明白了，这个冠军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对吧？亚冠明年的名额我们俱乐部已经放弃了，所以也没什么意义。那对于我们北京国安而言，这个赛季就要尽自己职业球员的啊这个基本的职责。我们不管是未来这个到底有什么成绩上的要求，我们起码要把每一场比赛打好，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能争到第3，绝不争第4；能第四，绝不说满足于第5。我们是这种态度面对周日的广州城的。从这两场比赛的进程来看呢，广州城呢，确实是也是实力大不如前，他下滑的比我们还厉害。但是呢，从这场比赛来看呢，他只输给上海海港0-1啊，这个一个球的差距。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大意啊。如果说我们发挥出这两场整体的表现，我觉得我们还是战胜这个所谓的东道主还是有更大的希望和把握。 好，周日我们来看哈，上海上港队和山东以及我们跟广州城的比赛。谢谢，再见。 好，好，再见。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周日晚上的比赛稍微晚一点哈，8点钟我们打广州城，之前那一场是海港跟泰山的比赛，6点钟下午的6点钟，晚上6点钟就打这场比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中超的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咱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来聊聊哈。那昨天 CBA 这边也有新的消息了，这马上有CBA 的比赛看了哈 ，CBA 公司的发布的新版2021-2022赛季的常规赛第二阶段赛程当中呢，全部的比赛都会安排在长春赛区来举办，球队也不能再换赛区了，挺冷的那边。具体的赛程是北京首钢男篮和辽宁队打响第二阶段的揭幕战，呵，广东队和辽宁队继续元旦大战啊，这都是故意安排的吧。 实际上这些焦点战的赛程并没有做出太大的调整啊，因为 到了有十支球队到了长春赛区嘛，所以这两个体育馆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时间会有小小的改变。我看了一下第一轮比赛，也就是第二阶段第一轮，就是整个联赛的第十四轮，北京首钢对阵辽宁的比赛和北控对阵上海的比赛，在比赛日期和比赛时间上都没变。但是呢，在第二轮比赛的时候啊，北控的比赛时间就有所调整了。北控的比赛时间呢，从12月28号周二的中午11点调整到了12月29号，也就是周三的下午3点钟，北控的时间是有变化的。那再往后的时间呢，那还会陆陆续续有一些小的变化。等真正的赛程出来之后，会给大家梳理一个，就是北京首钢和北京北控咱们的比赛的赛程，之前的那个就翻篇了吧。咱们按照新的赛程来关注两支球队的表现。 上来就打辽宁，杨申啊，篮球评论人说了，第二阶段揭幕战首钢对辽宁实力是不占优的，但是磨合的时间还是要比辽宁队更长一点哈。来听听他的观点。 CB公司最近已经公布了第二阶段的比赛地点以及具体的赛程。首钢男篮呢，将在第一个比赛日的黄金时间晚上10:35对阵实力强大的辽宁队。这场球呢，肯定会非常的难，因为辽宁队的实力摆在那儿。而且在这个休赛期，在这个间歇期，辽宁队也是成功注册了大外援莫兰德。那这样，辽宁队内线又有一定的提升，再加上他们的锋线能力以及后卫能力本来就实力比较强。那从这个具体的对阵上或者说是实力上，我是觉得首钢队应该是处于下风的。但是呢，球队也有自己的这个优势，就是在这个休赛期辽宁队的这个阵容上在国家队效力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呢，等于让他们在合练上其实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那首钢队也是迎来了林书豪的回归，那再加上休赛期球的这个训练的情况，我是觉得以亚尼斯的这个执教的风格和特点，那这么多天的时间内一定会有很好的这种训练的成果和效果。所以这场比赛呢，球队也不是没有赢球的希望，两队是强，但是呢，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不是说那么的悬殊。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要看临场的发挥啊，你比如后卫线，赵继伟、郭艾伦怎么去限制？那球队自身方面，你比如说方硕、小雨，包括田宇翔，是吧？三个人这个轮转，能不能在比赛当中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再加上林书豪的回归，等于四个人，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组合？我觉得亚尼斯心里面应该是很有数的。锋线的压力可能稍微会大一点啊，毕竟现在能够很好的去支撑的一个是小川，一个是雷蒙，对手呢是富豪，是张镇麟啊，再加上能力非常强的外援福格，所以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内线呢，其实就很好看了。范子铭、李慕豪对手是韩德君，再加上外援莫兰德，以及这个赛季包括之前的赛季在辽宁队发挥的非常好的朱荣镇。所以这么一对比下来嘛，可能各个位置上并不是特别的占便宜，但是呢也不是特别的吃亏。那总结下来，我可能是认为这场球呢可能是4-6的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和补强之后，有很多新的看点啊，值得期待。那日前在姚明的一个采访当中呢，姚明也谈到了男女篮以及三人篮球现在的情况。他表示说，女篮还是需要学会居安思危，而且举例说明说，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最后一节遭到了塞尔维亚女篮的逆转啊，值得我们提醒吧。男篮这边呢，直接就是居危思危，确实也说到了我们中国男篮现在的状况哈。 因为确实呢，从现在的 WCBA 联赛来看，中国女篮呢想要再进一步的话，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你的联赛的整体水平是无法保证，只有两支球队把国脚聚集在一块儿，和其他球队之间打比赛呢， 国手， 对国手们啊，和其他球队之间打比赛可能都达不到国家队的训练强度，那你这个联赛的锻炼价值就明显下降了。至于男篮这边，确实，像姚明所说的居危思危吧。2019年的时候没有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这个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是吧？当时被淘汰了，一场都没胜。我记得姚主席的这个话掷地有声。当时记者采访他，就是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当时自己挺身而出哈。 然后继续在这个篮协的这个位置上要求咱们男篮现在是居危思危吧，尽可能的去调整自己。 那我们也请教了杨申啊，杨申说现在女篮的水平整体也是参差不齐的，还不太利于我们中国女篮未来的发展。那说到男篮这边呢， CBA 的队伍当中啊，强弱分明吧，中国男篮急需新老交替。 女篮联赛呢现在正在进行，说实话这个关注度是比较低啊，由于大部分国手都在四川都在内蒙古这两支球队，所以整个联赛这种两极分化还是比较严重。那这种情况呢可能是过去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女篮联赛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哪个地方的球队发力敢投入，那么可能联赛的成绩就会突飞猛进。你比如说之前的山西啊，包括咱们北京，那我们都说联赛是国家队的基础，这个是一个普遍被认同的观点。但是好像我们的国家队的成绩和联赛的比赛的内容或者说水平并不是完全的挂钩的，我们还是更多的习惯于把大量的精英球员集中在一起进行集训，然后在国际比赛当中取得不错的成绩。首先呢就得承认，那这种情况下在女篮的这个层面上还是起到了不错的效果的啊，过去的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包括世界杯、亚洲杯的比赛啊，女篮的成绩都是不错的。所以姚主席说，居安思危。那所谓的安呢，就是现在目前的这批女篮球员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年轻的，如果不出大的意外的话，未来一段时间内，其实他们的成绩的上升的空间还是不小的，大家对他们的期待也都是非常的高。那所谓的危呢，可能一方面还是联赛的这些相关的问题。怎么让联赛更加的均衡，怎么让联赛的更加好看，让联赛有更好的商业价值，这些问题呢很难去解决，但是你又必须要想办法去缓解相关的矛盾。另一个层面呢可能就是后备人才的发掘和培养。那现在女篮联赛这种整体的水平参差不齐，强的非常强，弱的非常弱，其实恰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的女篮的后备人才是有问题的。所以未来中国女篮在这一波球员过了他们的巅峰期之后，会不会再迎来一个新的低谷，进行一个新的循环，这个肯定是有相关的隐患。所以所谓的居安思危，就是可能眼光要放长远一些，让中国女篮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这种曲线之内去发展去前进。男篮这边呢确实应该说是居为思危。本来嘛，现在一方面国家队的成绩在2019年世界杯失利之后没有国际大赛可打，世界杯窗口期虽然两胜日本进入到决赛阶段的这个可能性或者说是把握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能不能拿到以亚洲最好成绩拿到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这个呢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种悬念的。当然了，杜锋制造在人员的使用上其实也是在进行不断的更新换代，但是我们说目前的这一波男篮的球员一旦在明年的男篮世界杯当中稍有闪失的话，可能他们也会面临相当长一个周期的时间甚至更长去没有很好的这种国际比赛去打，那国家队的成绩一定会影响到联赛啊。联赛目前呢其实本来就陷入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去的这几个赛季呢都是赛会制都没有主客场，各俱乐部的压力生存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而且联赛从比赛内容上来看说实话不大好看。之前也说过，现在强弱分明，大量的这种比分差距比较大的比赛其实也是影响到了比赛的关注度包括对赞助商的这种吸引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新的第二阶段的这个整个的赛程，其实那种大量的交叉的比赛，就同一个时间段可能有两场球，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影响联赛的收视率，影响关注度。但是没办法，这些都是客观的情况，不可抗力所造成的。特别需要提醒一点的就是其实这个赛季呢是 CBA 5年发展计划的最后一年，前3个半赛季其实联赛的改革呀发展啊包括对这个关注度啊吸引力啊联赛的品牌价值啊都是有不错的提升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疫情啊世界杯的失利啊对联赛造成了很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那未来5年怎么办，这个呢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巨大的课题。联赛怎么去发展，国家队的利益怎么去兼顾，这个可能是中国篮球管理者们需要去好好谋划筹划的一个问题。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关注一下体坛热搜榜，昨天50天后咱北京见这个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那昨天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天的日子哈，北京已经准备好了，热血冬奥，携手一起向未来，很多这个媒体哈也进行了报道。 对，比如说央视的这个官方的微博是吧，就说来了您内啊，这怎么听着咱像北京电视台的是吧，北京话啊，50天之后啊来北京，北京见。北京冬奥会倒计时50天，总台呢也是原创了动画短片《12生肖福娃上冰了》，有着非常浓重的中国风。前一段时间呢，也是陆续举行了冬奥测试系列赛啊，整体的运行非常的良好。第二版的防疫手册也已经发布了，非常细致，尽力的保障各群体的安全。筹办的工作细心精心，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也是敬业专业。 同时有什么好看的呢？像移动方舱座位加热子弹时间，北京冬奥究竟有多少黑科技哈，也是网友关注的。赛场内外向数百台机器人上岗服务，智慧方舱随时待命为运动员保驾护航等等哈，也是引起大家的关注。 其实就是这个五十天吧，就包括咱在咱这个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一直也是这种特别迷糊，因为呢很多的这个计时器是吧，是按照开幕式当天的这个时间来 对，比如说8点钟、 就是、晚上8点钟20点嘛，反正但是呢从咱们的这个生活节奏来讲，总觉得一睁眼就是 天亮，就是 新的一天是吧， 对， 一睁眼就想哎呀今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就是倒计时这个50天的日子了，哎，从早上起来就觉得已经进入倒计时50天了，就像说昨天是早上一睁眼就觉得哎今儿有国安的比赛，但不会想着说晚上6点的时候有国安的比赛啊，从早上一睁眼就想着今儿有国安的比赛， 昨天也说到足球啊，李铁辞职之后的这个微博也是引发了球迷的关注。李铁在微博当中说，结束一段珍贵的旅程，感谢所有啊，也是显示在沈阳仙桃国际机场的 T3 航站楼，这是他这个辞职之后的第一次啊，在公开这个媒体当中来发声。 但是李指导真是喜欢使用社交媒体啊，真是喜欢。这个当时在国足主帅的位置上就喜欢，现在应该是可能更加要利用这个媒体了，因为发声之后呢，他也写到前方的路也许更美好哈。不知道在后面他会不会回这个他在沈阳那个足球公园，因为他在那儿有一个足球公园嘛， 老在那儿跑步， 主要是他在那儿还有自己的这个足球培训机构，到那儿去带带孩子其实也挺好啊。另外呢，沧州雄狮的官方也是发布了对于内讧球员的一些通报，说内讧球员已经深刻检讨，将会严厉的处罚，这也是一个热点的情况哈。1-1战平了上海申花的比赛之后呢，桑格尔和廖承坚俩人在场上打起来了，先是桑格尔击打了廖承坚的头部，廖承坚呢愤怒的又踢桑格尔，最后被队友拉开，因为是在场地之内，主裁判向两个球员分别出示了红牌。昨天的时候呢，沧州雄狮俱乐部也是官方微博说，全队赛后从江阴体育中心抵达酒店之后呢，廖承坚和桑格尔第一时间向全队人员和之前在场上自己的不冷静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也理解球员们在保级压力的情况下瞬间的情绪失控，但针对这种行为俱乐部会做出严厉的处罚，在此向公众再一次致歉。 第40段我们更多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欧洲足坛的消息，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李坚柔也上来了，三位选手都摔出了赛道，这个时候非常的 还剩9圈，李坚柔和其他三位选手同时摔出赛道，中国队只剩下周洋孤军奋战。此时是2014年2月15号索契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决赛，周洋最强劲的对手是韩国选手沈石溪。 四 个国家各有一位选手。 周洋是四年前的温哥华冬奥会冠军，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和奥运会纪录保持者。可四年他经历了许多起伏，世锦赛被对手犯规干扰，无缘奖牌，伤病使他不得不放弃亚冬会。2011年夏天，队内风波又让他暂别国家队，调养伤病，慢慢恢复，成为他唯一能做的。他在微博中写道：“人生能摔跤就能站起来。”就这样，他一步步地恢复信心，重新回到了奥运会的决赛，这才是属于他的比赛，属于他的时刻。 还有两圈，周洋， 周洋 没到，好的。 倒数第二圈，周洋瞬间发力，两步超越了韩国选手沈石溪，夺得领先，并以2分19秒140的成绩率先撞线完赛。 出完道，靠住那道往上撑， 好， 周洋啊， 太棒了，周洋！ 今天真的是周洋这四年来，从温哥华冬奥会之后这四年来，我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比赛。如果说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上，周洋那个时候是顺境的积累的话，那么在这一届的冬奥会上，他就是逆境的爆发。 关注短道的人都知道，这四年我经历了多少，能重新回到奥运会赛场上，我也知道自己有多么不容易。我就是想全力一拼了，就是不管怎么样，我站在这儿了，我一定要努力拼。 22岁的周洋成为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个卫冕这一项目的运动员。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FM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这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 抱。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想。今天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我们来到第40段，先说说欧洲足坛方面的消息啊，还有两个话题等着大伙儿来互动。昨天国安呢不敌山东队，您觉得这场比赛踢得怎么样啊？也可以跟我们分析分析啊。 哎，这边呢，工体之王卡努特说，国安踢得还行吗？还行啊，但是呢又不太行。 嘿， 确实呢，这是昨天这个比赛，应该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结果。你说踢得好呢，他肯定是说不上好，最后时刻被对方绝杀。你说踢得不好，面对兵强马壮的山东队，输了一个球，在最后的时刻还有拿到一分的希望， 嗯， 也是你会觉得这个比赛呢， 比之前大家的预期是不是又好一点，这就是比赛当中这个筋筋劲儿，是吧，大家的心态会发生变化。 还有一个话题就是阿奎罗不是因为心脏的问题宣布退役了吗，大家也可以回顾回顾这些年了因为伤病退役的这些运动员哈。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方面吧。昨天晚上呢，欧足联在瑞士举行了2022到2023赛季欧国联的抽签仪式。我没看这个抽签仪式的直播，不知道是不是跟那欧冠似的，抽完了之后再来一遍，出问题了是吧？这个应该是还比较正常哈。在甲级联赛当中，德国和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被分在了一组。新赛季的欧国联将在2022年6月全面开战。欧甲各组的头名2023年6月进行复赛，6月18号决出冠军。欧国联的甲级联赛 A 组有法国、丹麦、克罗地亚、奥地利 ；B 组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捷克 ；C 组意大利、德国、英格兰、匈牙利。C 组比赛好看啊 ，D 组呢是比利时、荷兰、波兰和威尔士。 乙级联赛 A 组乌克兰、苏格兰、爱尔兰、亚美尼亚 ；B 组冰岛、俄罗斯、以色列、阿尔巴尼亚 ；C 组是波黑、芬兰、罗马尼亚和黑山 ；D 组有瑞典、挪威、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 丙组土耳其掉到了丙组、是吧？这个可能让大家觉得比较意外，因为那有咱们的老熟人是吧，伊尔马兹在那屋 之前还进了不少球呢，我记得 那个在法甲状态确实是不错哈。 那 其他的呢，确实看了看丙组没什么强队，丁组的球队我挺感兴趣的，你比如说像什么利兹敦士登、安道尔、圣马利诺、马耳他等等这些球队。我特别想就是如果咱们国足要是去打欧国联的话，那大概是在哪个级别，是在这个丙组还是在丁组，是吧？ 不能去乙组吗？ 乙组呢咱别想，咱踢不过土耳其啊对吧。 哦对哈，这儿有这坎儿在这儿呢。 对，土耳其、希腊什么，这对斯洛伐克啊，这咱肯定是踢不过。所以呢像直布罗陀啊，什么列支敦士登，这是不是咱们可以跟他们来踢一踢，就是现在咱们应该大概在欧国联的丁级联赛或者 领先吗，可以 丙组的后面在这儿晃一晃啊。 可以哈。当然作为之前一个赛季的升降级的附加赛，像塞浦路斯和爱沙尼亚、哈萨克斯坦和摩尔多瓦的比赛呢，将会在明年的3月份才进行啊。再来看英超今天凌晨的比赛第17轮，利物浦在主场是0-1落后的情况下，又3-1逆转战胜了纽卡斯尔，目前正在8连胜，继续一分的劣势排在英超积分榜的第2位。红军的旧将谢尔维开赛7分钟之后就攻破了利物浦的城池，若塔在第21分钟扳平的比分，然后由萨拉赫第25分钟利用一次补射的机会反超，比赛最后时刻阿诺德的世界波，又是一个世界波哈，帮助利物浦锁定了胜局。 今天凌晨呢，英超联盟是官方宣布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本周末多场联赛推迟进行，分别是南普敦对阵布兰德福德、沃特福德对阵水晶宫、西汉姆对阵诺维奇、埃弗顿对莱斯特城。算上之前曼联和布莱顿的比赛的推迟，意味着本周末的英超联赛仅有5场比赛可以继续进行了。不过呢，像曼城、切尔西、利物浦这些英冠的争冠球队啊，英超的争冠球队呢，比赛不受影响。但是呢，切尔西和利物浦也先后爆发了疫情，比如说最新的这个消息，切尔西队内就有3个人查出了这个新冠病毒阳性的病例，在昨天也是报告给了图赫尔。在晚些时候呢，切尔西面对埃弗顿的比赛啊，这3个人呢应该是要首发出场，但是最终被调整。 说有一人要出场的结果就不行了。虽然说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英超官方说了，目前多场比赛面临延期，但联赛是不会停摆的。也就是说，任何出现感染者的球队都将由英超审核相关的情况来确定比赛是否要延期，但是不会停摆。 而在西班牙这边呢，昨天也已经和大家提到了，像莫德里奇和马塞洛是感染了新冠肺炎的疫情，从到现在为止呢，像本泽马、阿拉巴都已经是感染过了，整个的西班牙这边的疫情也是出现了起伏，尤其对于目前的皇家马德里来讲影响还是不少的。皇马在剩下的比赛当中呢，还将是在主场对阵加迪斯啊，22号呢他们将去圣马梅斯挑战毕尔巴鄂竞技。 效力于巴塞罗那的阿根廷名将阿奎罗终于也是宣布在巴塞罗那挂靴了哈，尽管依依不舍，但是也是没有办法，那也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觉得是分外艰难的时刻。33岁的阿奎罗是出身于阿根廷独立队， 刚满15岁就在阿甲联赛首次亮相，刷新了马拉多纳当年创下的阿甲最年轻的出场记录。那么06年是去了欧洲，加盟了马竞，随后呢在10年获得过欧罗巴联赛和超级杯的冠军，欧洲超级杯的冠军，开启了巨星之路。11年去了曼城，接下来10个赛季呢跟着球队拿了5个英超的冠军在内的15座奖杯，也是曼城的历史射手王。除此之外还在今年夏天跟国家队拿到了美洲杯的冠军。那么2021年的夏天，也就是今年的夏天，告别曼城去了巴萨。那么在季前热身的时候受伤了，一直到10月17号才首次亮相，随后在皇马的国家德比当中为巴萨打入一球。也没想到啊，这记球是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球了。我们连线了西甲的专家武一帆，武一帆说这个退役仪式虽然隆重，但是追随梅西而来的阿奎罗在谢幕的时候有点尴尬。 巴萨给阿圭罗举办的这个告别会还是很用心而且很隆重的，请来了瓜迪奥拉，而且给了球员非常高的评价。但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多少有些尴尬啊。首先阿圭罗加盟巴萨他的目的性又很强，是主席拉波尔塔拿来安抚梅西让他留下的一个筹码，另外也是表现给球迷看啊，你看我能引来非常有经验的球星是一场秀。但是他前脚来梅西后脚又走了，等于之前铺垫这么多都白费了，导致他在队内的定位是非常不舒服的。首先他就不是巴萨要改变再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扭转当前局面的一个核心人物，他可以说在众多引援中的地位可能都不如吕克德容。荷兰中锋是前主帅科曼点名要的一个球员，认为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在某一个战术体系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阿圭罗自从梅西离开就受伤了啊，就没有人再提这个事情了。他在半年间打了5场比赛进了一个球，不能说没出力，但是相比之前他赢得的这个名声以及大家对他的期待来说还是差得太远了。 关注一下西甲这边的一些动态哈，昨天毕尔巴鄂竞技足球俱乐部和巴萨以及皇马这些俱乐部也是联合发表了声明，表示说已经采取了法律行动来回应西甲通过的有关西甲打算和 CVC 风险投资基金进行的所谓西甲促进项目的协议，这是一项非法交易，将对整个西班牙足球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也公然违反了西班牙体育法和西甲章程的最基本的原则。有点不太懂，我们还是请吴一帆给大家说说哈，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皇马、巴萨和毕尔巴鄂要不惜动用法律手段制止 CVC 入股西甲，以至于要站在整个联赛的队里面？我觉得说起来简单也简单，复杂也复杂。复杂的方面在于 CVC 入主西甲这个计划本身就有很多不透明的地方，因为你现在也说不清它是入股是融资还是借贷，因为都有这方面的因素。另外西甲方面可能要付出的代价长远来说是比较大的，未来面对一些不可知的风险的时候也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说法该如何面对，所以像皇马、巴萨这样的大俱乐部对此不信任是非常正常的。而且这些大俱乐部都有自己的筹划啊，它包括前两天皇马啊主席弗伦尼诺找来的自己的一个关系，就是属于借贷啊，想让大家走他的路线来渡过难关。但是现在你才找来这么一个方案，面临着 CBC 已经准备派发现金的这么一个档口，多少有一些拆台的味道啊。所以这就是出于对抗上的考量，因为现在西甲主席特瓦斯对于皇马、巴萨两家独大不是非常满意，他总想在整个西甲挖掘整个西甲的营销潜力啊，在整个联赛内部找到一个制衡。巴萨、皇马不喜欢他是非常正常的。 这是西甲的一些情况哈，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说到两个话题，昨天这泰山队的最后时刻赢得国安啊，大家也可以来聊聊。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阿奎罗伤退之后呢，有哪些这些年伤退的运动员哈，咱们也来回忆回忆。哎，他们都在抢红包呢。刚才说到了我们大声喊新年好的活动哈，梦醒九分说抢了0.3元，抢了3毛，有比你抢的多的。荣成斋抢了5毛，刚才我看到有一朋友抢了1.2元。谁来着？ 大胖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下哈，再听听上。 还是回到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国安队为什么会被山东泰山逆转？昨天的夜话当中呢，梁岩老师也提到，因为现在确实山东队的他人员更这个充沛一些，不仅防守反击能打出来，进攻当中呢还有高点的配合。郭健呢也分析，泰山的人员齐整，三条线都有外援，关键时候呢还是能够发挥出来的。咱们这边相对来讲就差一点了，进攻端只有张玉宁和高天翼还是能够创造一点点的机会。 人家怎么说呢？关老爷说，除了守门员，整个后防就一个王刚首发啊，就这王刚上半场还伤了，今天防守不错。今天的防守真的是比打恒大就是广州队那场的时候防守的状态、防守的态势，特别是敢于逼出去和对方去抢位置，逼出去打，这个我觉得逼出去防，这就是过去我老说是人家防我们就这么防的，对吧？人家谁跟我们打，就是河南队都不是死守，什么叫什么摆大巴，河南队跟我们打都不摆大巴，都是逼出去，都在中场跟你展开争夺。那么今天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就死守，我们打的是山东队非常熟悉的放收反击，是吧？人家说就是这个铁蛋殷铁生，殷铁生，殷日老在当年鲁那叫什么山东泰山山东队的时候，他就是放收反击，专门打放收反击。哎，铁蛋是很有心得，所以山东队打防守反击很有心得。但是他现在兵强马壮，他不仅更加稳固了他原来的防守的这套体系啊、他的在进攻的这个体系上。有了高点小郭啊，又有了这个外援，所以他现在的这种态势，他过去有徐茂哲对吧？他都有高点，他历来不缺高点，所以他敢于跟你刺刀见红。 国安对山东哈、啊，最后是1-2输了，先进一个，后来这个最后20分钟被人打回来两个，这个比分呢不意外，因为国安现在这个水平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争前四的水平，然后山东鲁能呢，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有外援在的这么一个争冠的阵容，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分呢没有什么可冤的。这个上半场山东它，我觉得它是因为三天以后这礼拜天要打上海海港，所以那个。费莱尼中场费莱尼是先没有首发，先休息了，但是一旦打到这个他们比分落后开始加快这个进攻节奏的时候，然后费莱尼上场的时候，这个山东泰山他整个的这个战术体系，就是他在前场的攻击力我觉得还是比较强的。你从阵容上看哈，山东后边有贾德松，然后中场有莫伊塞斯、费莱尼，然后包括孙准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整个球队的运转他其实是能控制的。虽然他前面这个很长一段时间打得不好，节奏比较慢，但是他没有真正发力，就是这个队他要拼命的时候他是能拼出来，他是有东西的，他是有套路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国安要想打好后面的比赛，首先是就是中前场给高天翼和张玉宁更多的这种信任，另外就是中后场，我觉得这个补位就是之间的协防一定要做好。你打山东这种你可能会犯错误，然后但是你不是这种争冠球队，我觉得尽量让对方不进球才是比较一个务实的做法。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好，欢迎大家伙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啊，我们来看看您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内容。有人在微博上哈，北京方庄几夜就说了，后防线一直是老大难的问题啊，无论谁带队，总是最后时刻出现盯人不紧和漏人这些情况，实力咱还是有的，进球就是最好的证明，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先进球的是咱们，这也是证明啊。我们在边路上一个犯规和一个后防的失误，就让对手抓住了机会，让我们保级队没有让对手打垮啊，比分是可以接受的。 嗯，另外呢，看这一抹绿色也提到说国安踢得挺好，敢拼、嗯、至于说比分嘛无所谓哈，祝福王刚手术成功， 嗯， 早日康复。嗯， 王瑞露说了，就是因为实力不济啊，你看把王刚给伤了，给骨折了 啊，桡骨骨折，这个手术完了之后能得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了，尽快的康复吧。 嗯， 这边还有随遇而安也提到说，今年啊最次啊，咱就说最次， 嗯， 最次不是也就第八吗？ 争冠组吗？ 嗯， 也不会创造历史最差战绩了，对吧？就咱俱乐部的历史最差战绩，它比第八要差多了。 嗯， 啊、有印象当中第九吧，对吧？你现在怎么着都可以用用小孩，该用的也得该用也得用，反正也早晚也得用嘛，是吧？ 反正这组也要，如要是排在最后一位也是第八，是吧？你的意思？ 就算后边咱全输， 嗯， 上海申花后边全赢，积分超过咱们， 嗯， 他也是第九，咱也是第八。 嗯 对吧？我真是挺同意。昨天还和俱乐部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也在聊， 嗯， 说是不是可以考虑像一些年轻人，什么谢龙飞啊，对吧？阮奇隆、梁绍文啊等等这些，刘国博啊，让他们多上场踢一踢。 嗯、 但是这个呢，也不是一个外籍主教练啊，他就一定自己能够决定的， 嗯、 因为外籍主帅他有成绩的 要求 ，有 KPI、是吧？就是 合同在呢， 对。他呢不会说像咱们中方的教练，你像当年首钢也是一样， 嗯， 咱们本土教练带的时候他会考虑现阶段的成绩和未来俱乐部的发展， 嗯， 因为他会一直在这个俱乐部， 对。 但是外教呢，他是来这里在短时间内需要要一个成绩的，他可能考虑更多的就是眼前， 嗯， 那现在就需要俱乐部是不是和比利奇有一个沟通， 嗯， 我们在今年争冠无望的情况之下，你也调不到保级组了嘛，对吧？给一些年轻人机会，后面的一些比赛让他们通过和有争冠想法球队之间的对抗来提升自己，其实就像当时打亚冠一样， 嗯， 亚冠当时如果真的不是因为出现了疫情的影响，这些孩子在塔什干待了那么久回来之后啊，很有可能是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他们会有不错的发挥的， 嗯， 因为你打过亚冠那些日韩的球队了，你回来打全运会的时候，打同龄段的孩子的时候， 那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信心是不一样的， 嗯， 那现在这些年轻人你要在这比赛当中面对过费莱尼，面对过莫伊塞斯、贾德松，对吧， 嗯， 你踢过孙准浩、徐昕的这个后腰，你将来在踢比赛的时候的自信心是不一样的， 对， 就可以给他们一些机会，当然这是俱乐部整体的一些思路了。 嗯，冷眼旁观说了，也是在微博上说，昨儿咱其实踢得不错，也就目前这实力了， 嗯， 非主力后防线九十分钟当中表现的也是不错的了。 哎， 这个赛季除了国安，其他球队的比赛我就没怎么看过，赛前还报道说山东队如何强大，我还感觉这比赛咱还不得是吧，结果一看咱获得的机会一点也不比山东少呀，就是这个把握能力确实还稍差一点，那， 嗯， 你还说要把握好了还不好说呢。 嗯，所以这边呢也有大家就觉得说第二阶段确实应该让年轻人多踢一踢哈，四九城 VIP 说了， 嗯， 再差呀，说你们不是说前八吗， 嗯， 不会再差咱也掉不出前六去，因为后边啊还有同行广州城和河北同行还帮衬，这俩队现在也是 也不怎么 对没有太大的上进心 动力哈， 嗯， 所以这个随遇而安也说，要不咱莫不如就用用小孩吧，该用也得用， 嗯， 早晚也得用。嗯， 所以给他们一些更多比赛的机会啊，对于未来是有好处。但是现在呢，咱其实可以看一看阵容当中表现不错的几个球员。昨天表现最好的，毫无疑问三个人，张玉宁，对吧？ 嗯， 高天翼，还有曹永静。 嗯， 大猴当然在后防线上一如既往的这个稳。 嗯， 也被对方踩伤了。今天要看看他的伤势的这个情况。前面这个三个人刚才提到的，岁数其实都不大。 嗯， 对吧？基本上都是24、25岁。你看这个高天翼 U23。属于当打之年的，就他们已经在比赛当中给一些机会，他们能够练出来。那剩下咱们的一些 U 二三的球员， 嗯， 甚至是像，谢龙飞这样的 U 二一的球员，给一些机会，让他们在场上去成长，未来还需要是靠他们的。 对，玉琼胡同说，我看这两场比赛，感觉 A 席比赛的时候判断能力真不行，从这两场比赛感觉不太满意。 哎，奥斯卡说了，周日这后防线咱又 哪个奥斯卡 凑不齐了啊？奥斯卡 brother 嘛，说这个李磊、大宝、王刚啊，当年咱们这个金刚堡垒后防线，现在彻底的解体了，该重建了。下一场比赛呢，李磊能踢了。李磊因为这场是四皇停赛嘛，李磊下一场能踢了， 嗯， 但是大宝、王刚这都踢不了。那金民哉呢，这人家已经转会了。要踢的话，这个金刚堡垒把金和磊留着，那就是金泰妍和李磊。 嗯， 中间这俩 中后卫要换啊，所以可以试试像梁绍文啊、李博希啊，就真的这些年轻人可以给一些机会，不让他们，别让他们同时上，同时上确实不太好踢，对吧？每个位置 带一带， 哎，你一个位置有个老队员带一下年轻人，他在身边呢是可以成长。 嗯，小球王也说，毅哥，我觉得您说这个事儿靠谱，但是不能让比利奇主动说， 哎， 而俱乐部和比利奇先沟通， 对， 锻炼信任很重要。 你比如说这个俱乐部的高层跟比利奇说说，是吧？你看，不给你这 KPI 提的这么高要求了，咱是不是练练年轻人？ 对， 或者说，今年多少年轻人能够有锻炼的机会，成为 KPI 当中的一个标准，是吧？你看看他可能就有调整了。但是你让比利奇自己主动的来干这个事儿，对于外教来讲很难。 嗯，不老的大叔说，书早就有准备了，但是遇到机会的时候还是要学会把握，毕竟是来之不易的。正常看都挺平静的，最后十几分钟我这心情就不好了，毕竟有机会，大家也努力了， 对， 哎，抢到了1.8块的红包，嗨， 一块八超过了刚才那位1.7块的啊，刚才1.7块是谁来着，还发了， 哦，有1.7块，我看1.2块的， 说还有谁啊，现在就有1.8块的了， 这话说的有点像朱婷，还有谁，挺霸气啊， 这边在微信当中，孙东玲也说，国安进争冠组呢，咱也就知足了啊，应该让小将上场练一练，小将们呢也珍惜在场上的机会，用实力证明自己，这样对于国安的长远发展才算更有好处吧。 嗯，华北小新说，如果山东没有外援，国安不一定输。 嗨，那这个没有如果，那如果咱的外援不走，咱也不一定输，但是这个俱乐部的运营的状况也是职业足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场上的技战术，还有俱乐部的经营，人家能有外援，对吧？人家能把外援留下，这也是在职业联赛体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本事，不是？ 嗯，穆斯说了，昨儿比赛肯定是满意的，只不过是稍许遗憾，如果没有补时阶段那绝杀拿一分， 那就更满意了， 对，这是对拼搏将士的一种奖励啊。我们后防的四大主力从左到右上了4个，球踢成这样，怎么会不满意呢？ 哎，这边深秋抢了2.8块， 哎呦呵， 好家伙，这是越到节目结束的时候，这红包越大呀。 看来这时机很重要啊。 这说的我都不想结束了，但是没办法，时间已经到了，今天的节目就只能是到这儿了。祝大家抢个大红包吧。 嗯，感谢大伙一直抢到31号呢，甭着急哈，天天抢，明儿见。 欢聚藏友节，玩转蟠桃会，潘家园29周年庆，12月22日到元旦，旧货市场满减买赠，直播基地优惠叠加，礼物店99享200福袋，拍卖会捡漏古籍拍，小红书搜索潘家园官方，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旗。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北京仍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可达6到7级，预计强劲的北风将持续到今天中午前后。在冷空气的打压下，气温将大幅度跳水，白天的最高气温在0点以下，风寒效应明显。今天可能是今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出行需要注意防寒保暖，远离临时搭建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今天风大气温低，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1到-7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5，天气寒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5，体感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今天风大气温低，不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